攻读《欧塞亚先知书》第十四章。撒玛利亚必要承担罪罚，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天主，他的居民必丧身刀下，他们的婴儿必被摔死，他们的孕妇必被剖腹。以色列，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吧，因为你跌倒是因了你的罪孽，准备你们的话，好在回来归向上主时对他说，求你宽恕我们的一切罪过，使我们重获幸福，叫我们好给你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。亚述不能拯救我们，我们也不再骑坐埃及的马，我们也不再对我们双手的作品说，你是我们的天主。因为孤儿只有在你那里才得到连续，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，我要从心里疼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已远离了他们，我对以色列将如甘露，他将开花如百合，扎根如白杨，他的枝条必要茂盛，他的秀丽就如橄榄树，他的芬芳就如黎巴嫩的馨香。他们必将归来，坐在我的庇荫下，他们必将繁殖就如五谷，滋生就如葡萄，他的声誉将如黎巴嫩的美酒。厄弗拉因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？是我磨难了他，我也要扶佑他。我如一棵翠绿的松树，由于我他才结出了果实。谁明智就会明了，谁聪明就会领会，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一人在上面畅行，恶人反在上面跌倒。